这当天啊， 怎么回事呢？ 这妈妈她不在家，爸爸是独自一个人在陪她玩。 包了，您跟那儿喝着茶水，嗑着瓜子，扇着蒲扇，对吧？然后打着扑克。 你不开心吗？你看到自己的妻子这个生活这么幸福，你不开心吗？ 我不开心，我很不开心。 你们要两个人一起才行，是吗？ 啊，就两个人一起， 两个人一起抱着西瓜看电视剧。 哎，对对对，两个人一起，然后就对吧？你 啊，那你们家需要有个阿姨， 阿姨不花钱的。 精彩不断，每天早晨八点，北京青年广播《青年说》，活力开播。 在整点报时之后，给我啊，也因为这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，然后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，然后很多是在校的一些大学生，因为这个可能对钟帅的工作工种不是那么特别了解，刚才我们对钟帅的工作有了一个了解之后，然后现在我们从头开始聊。钟帅在以前上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这个专业。 对，我上大学读的就是测绘工程专业。 测绘工程专业， 对， 是在 北京建筑大学。 北京建筑大学， 对，原来是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啊。当初是这个就是走上进入大学选择这个专业是一个是喜欢吗？还是就是这属于理工类的学科是吗？ 对，理工类的， 理工类的学科，然后就是当初是就是选择的这个专业。 对对对对， 是怎么考虑的？还是 当时其实 还是比较偶然性， 偶然性还是蛮大的， 偶然性蛮大的。 对对，因为我们那个小县城，大家其实当时高中考完，对选什么专业没有什么太直观的了解，就是看那个，因为当时就那几年一直说就业难，就业难 啊， 就觉得建筑这个行业就业应该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，只要肯吃苦。肯下力气干活，然后认真应该就没问题，所以就选择建筑行业。然后当时报了好几个专业，然后这个专业是录取了，所以说就是选的这个专业。 就是当时还是一个最朴素，就是我们说这个最接地气的一个想法 啊。对 对 对， 他以后好找工作，反正我一男孩子嘛，我也不怕吃苦， 是是是， 我也不怕风吹日晒的， 对 对吧？然后这个男孩子怎以后你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都是要养家的，承担起家庭责任的， 是是是， 对吧？啊， 对。 那后来进入大学，然后接触到这个专业，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。